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五一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你想好去哪儿玩了吗？这里要说到的是啊，五一假期高速要免费，具体免费时间为从节假日第一天4月29号的零时开始，节假日最后一天5月1号24时结束。免费通行的车辆范围是行驶收费公路的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包括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这下想驾车出游的亲们要省很多钱喽。 就后悔，因为

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地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爱情的山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张学友《情网》，这首歌创作者叫伍思凯，没错，就是那个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伍思凯。这首《情网》呢，很多人都翻唱过，但没有人能取代张学友这版，他总是能唱出独有的味道，不仅打动了你的心，也网住了你的耳朵。我想歌和人是一样的，总有一个是最特别的，记忆最深刻，谁也取代不了的版本。 有温度，聪明的你。 的几何，结果有好有坏，但最后一分钟再解开。 Can you feel love tonight? 软化大不去爱，每一刻拥有都是无可取代。半夜三更爬上屋顶，我们看着天远古，回忆变得有温度，聪明的你是否也有了新的领悟？你常说单纯就是幸福，某个人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不论距离有多远，相隔多久，一辈子要保护。

闹都快速越过，享受这海风，像我们的爱情海阔天空，不需要手牵手，我们之中在心里已经 家。周国平说，唯有在孤独中人才能与灵魂相遇，孤独让人陷入沉思，进而发现自己，洗涤心灵。不少人发出这样的感叹，请等等灵魂。经典九六九，我是英奇。我们怀揣各种目的忙着向前跑，跑得太匆忙，把灵魂落在了身后，而一旦停下来陷入孤独，灵魂才会赶上来。 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又没有爱过，不是一场奇迹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了些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呈现。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反悔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喝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凭何欢颜。

中国国家文物局近日正式发布外国被盗文物数据库，据悉2008年以来，国家文物局共公布了伊拉克、秘鲁等国向中国通报的38批次6900余件被盗文件信息。加拿大温哥华市长罗品信近日代表市府就该市歧视华人的历史向华人社区正式道歉。华社民众及其他族裔代表等约500人参加这次特别会议。北京市将于4月26号起新开4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门城地区、海淀山后、石景山古城等地区连接商务区、接驳地铁的快速通勤。2018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4月25号到5月4号在北京市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预计80万名观众观展。第17届三里屯文化艺术节已开幕，活动持续到28号，将举办读书交流、名家讲坛、中外文化交流等14场艺术交流活动。近期澳门举行的第22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颁奖典礼上，马来西亚华语流行歌手黄品冠获得榜中榜最受欢迎男歌手、榜中榜传媒推荐专辑2项大奖。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听资讯，感谢收听。 夜夜孤枕，夜夜心。 否在我梦里？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